红起点天天有聊，我这两天呢在上海出差，做节目呢可能不及时，各位见谅啊。每次到上海呢都很有感触，觉得上海的城市管理水平和文明程度比北京呢高不少。北京人也别急啊，这个不讨论，个人感受而已，讨论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就拿抽烟这事儿来说吧，上海写字楼里多年前就很少有人在办公室会议室里抽烟，一般都是过道卫生间解决，北京就差很多，当然最近也严了啊。说到抽烟呢，我不抽，但我对抽烟的人呢也不讨厌，我是可怜他们。你想啊，人家就那么点小幸福，愣是让人给掐着了，如今禁烟越来越凶，撵得他们像丧家之烟民一样啊。我的很多朋友呢外边抽不了，回家老婆也不让抽，这点小幸福变成了小可怜。从6月1号开始呢，北京就实行了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令，公共场所一律禁烟。有了这尚方宝剑呢，有关部门禁烟的积极性大为高涨。7月14号的时候，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在控烟执法的时候发现，位于平谷的一个叫金叶园会议中心的有控烟违法的问题，立马发了一张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过了几天，7月23号这卫生监督所又去复查，结果发现人家没当回事儿，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大厅里还放着带有烟草广告的物品，这太不拿领导当干部了。又过了几天，7月31号这卫生监督所第三次来到金叶园会议中心，这回好嘛，执法人员连办公大楼都进不去，被三个人拦在了大门口。当时的现场视频显示，这三个人手拿着中华牙膏，问这执法人员说，这牙膏为啥不让摆呀？烟草有中华烟，这牙膏也是中华牌的，就是死缠烂打，滚刀肉，死活就不让你进。后来呢，来了警察，调解半天没用，闹了2个多小时，愣是没进大门一步。知道这金叶园会议中心为什么这么牛吗？金叶园，金叶，那是烟叶。这金叶园会议中心的老板是中国烟草总公司，人家来头大，那是税收大户，你非要动人家心肝，烟草是人家的命根子，能不跟你拼命吗？猪呢怕站在这个风口上，人怕撞到这个枪口上哈。叫媒体一抄上的这金叶园成了北京市控烟条例实施以来第一例抗拒执法的案例。显然呢，中国烟草总公司受到了一些压力，总是大国企嘛，还是要讲究点面子的。所以呢，当卫生执法人员第四次来到金叶园的时候，随行的记者就看到了，这次金叶园会议中心的领导不仅到门口迎接，会议室上还挂上了欢迎市卫生监督所执法人员监督检查的这个标语，场面非常和谐。在现场呢，这个原先这个垃圾箱啊、抽纸盒上的这烟草广告呢都已经换掉了，这个屋内呢也摆上了控烟的标志。金叶园领导宣读了对此前拦截执法人员的那些人的处罚，说这三个人那是外聘人员，已经解聘了，反正套路都一样啊。负责人还说，已经在会议中心内部成立了控烟小组，建立了控烟制度，对员工进行了控烟的培训。市卫生监督所呢也不含糊，罚人民币5000块。当然你懂哈，这5000块对高艳敏，就是前些天我们说的那个被拐卖后来成为河北曲阳县下岸村女教师的高艳敏，对他来说那5000块钱是个大数，2年他也挣不过来。但对烟草公司来说，900牛一毛都不算。北京市卫生监督所副所长王本进他就说，针对这次抗拒执法案件，我们已经研究了应对措施，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就直接联系他的上级主管单位，查出问题了，执法了，认错认罚了，开除临时工了，执法人员有面子了，这回是皆大欢喜了吧。但我还是有点别的想法，不是那三个外聘临时工的问题，哪个单位出事都这么干，这是规定动作，不新鲜了。我想说的是，市卫生监督所那是有执法权利的呀，有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撑腰，还有警察帮衬着，怎么就被三个临时工拦住了呢？我们的执法人员也太不威武了，政府制定的条例也太水了吧。其实呢，市卫生监督所也知道自己不威武，认怂了。那位副所长王本进不是已经说了吗，说下次再有人拦着我们就找他爹去。这位王副所长他自己也没把那条例真当个东西，这怨不得王副所长，全国不拿条例当东西的例子那还多着呢，而且法律比条例厉害吧，但法律有时候也不好使。话说2012年的11月2号，这湖南娄底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啊，从当地企业家李定胜家里抄出了25根象牙，总计重 172公斤。随后呢，警察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对李定胜刑事拘留。刑法第225条规定，非法经营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还有罚款之类的。把李企业家定性为非法经营罪，那已经挺宽松了。要是比照什么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哼，那才让他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大家一定猜到了，还是有人来求情了，而且这求情的规格还很高，很正规，是盖着县委县政府大红印的政府公文。这份公文名字叫中共双峰县县委双峰县人民政府关于请求对李定胜涉嫌非法经营刑事拘留取保候审的请示。这什么意思啊？县委县政府有什么好请示的？明明是行政干预司法吗？哎，就像烟草是烟草总公司的这个命根子，李定胜也是双峰县的心头肉。双峰县表示说，李定胜啊是县里很多企业的这个董事长，其中有一家还是省重点企业，如果对李定胜进行长期的这个羁押，势必影响这些项目的正常投产，进而影响全县这个那个那个的。此外呢，哎，李定胜的这个企业和县里其他企业长期还存在着资金拆借行为，数百位的农民工工资啊，企业间的资金拆借等待兑付呢，任其发展下去，极有可能引发重大社会不稳定事件。据说呢，县里一位领导亲自拿着报告找到市里的领导说情，在市里领导批示以后呢，娄底市公安局把这案子移交给双峰县公安局查办了，李企业家就取保候审了。这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领导高兴了，企业高兴，农民工也高兴，但就是法律不高兴。法律像水做的。对了，提一句，这黄光裕呢对国美也很重要，他比李企业家还有钱，国美也有很多关联企业，也要养许多员工，但黄光裕必须服刑，他现在还在里面。所以有时候呢，这法律呢也不像水，像猴皮筋儿。好了，各位记得手机下载蜻蜓 FM， 收藏红起点，这样每天任何时候都可以轻松听到我的节目。微博红起点，微信公众号张红瘦，脱口秀的那个瘦，欢迎关注红起点，下周接着聊。